个适合拥抱的季节，爱在心里，所以我不可怜，回忆温暖了想你的美好，不让你离我太遥远，走在这个适合拥抱的季节，爱在心里。 面对远去的爱情，或许心痛的感觉会变得越来越强烈。有别于苏芮成名的演唱，范逸臣温柔而又丰富的声音特质，将这首心痛的感觉在悲伤之中赋予希望。经由他的音乐和歌声，让我们继续相信爱情，更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。一起来听到心痛的感觉。 仰起头不流泪，是什么认出了我的伤悲，是前生的信任还是夜色太美，我独自穿过了匆匆

成为一种幸福。